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这段日子呢，气温有所回升，咱们北京市民呢也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好日子。阳春三月，不少朋友都会选择出门旅行，不管是远游到其他的城市或者国家，还是近郊游、周边游，最近可以说都是相当的火热。也有朋友表示说，真想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啊。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围绕着旅游跟大家一块儿聊一聊。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前几天北京市旅游委主任宋宇在北京旅游工作会上透露，2018年咱们北京将实现旅游总收入增长7%以上，今年还将完成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以及老城保护过程的旅游规划项目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放眼到全国，目前咱们中国的旅游业态正在从过去的景点和景区旅游的模式向全域旅游的模式发展转变。我们都知道，北京的中轴线、三山五园、历史文化街区、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等等，都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这些遗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利用，未来可以进一步的开发建设，形成新的旅游产品。这其中，今天我们来说说这大运河文化带和它背后的一些旅游文化背景。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包括了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个部分，全长2700公里，跨越了地球上的10多个纬度，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历史延续已经有2500多年。在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咱们北京的大运河，或者说大运河的北京段，全长呢是82公里，横跨了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6个区，沿线文物等级高，分布密集，时代跨度长，类型也是相当丰富。大运河的北京段既是明清北京城连接西北部园林的纽带，也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方的大动脉，现在呢还是连接北京中心城和副中心的一条项链，地位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历史上，通州曾经是京城的漕运仓储重地，当年流行着五闸二坝之说，这其中的二坝指的就是曾经盛极一时的通州漕运重地石坝和土坝码头，它们是古代中国漕运文化的见证，也是最为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之一。古通州的发展还得益于自辽以来历代都建都在北京，北京的人、财、物都得仰仗着大运河这条交通大动脉，源源不断地 从南方漕运到通州，再行转输到京师。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一，在春暖花开之际，通州土坝码头上就会举行开漕典礼，祭祀坝神。山东、河南两省的漕船率先到达通州，参加开漕典礼活动。典礼上由一个壮汉扮演着坝神，双肩呢各扛着一担粮食，两臂各夹着一担粮食，伫立在坝上，在鼓乐鞭炮声中，仪式就开始了。由仓场总督率领所辖的漕衙下属向坝神大礼参拜，焚香叩头，祈求保佑。关于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典故，那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估计啊是肯定讲不完，咱们以后啊找机会接着跟您聊。不过呢，也有专家表示，在旅游开发方面呢，我们的大运河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静态的，没有活起来动起来，还没有完全成为北京市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世界上其实有很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文化带，比如意大利的阿皮亚罗马古道旅行，日本的东海道休闲徒步，以及咱们国家台湾的环岛骑行等等。我们的北京运河文化带建设也要学习和借鉴这些经验。看来随着进一步的建设开发，未来咱们不用远走，就沿着大运河就可以来一趟有文化有趣味的旅行了，而且就在咱家门口，绝对是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旅游。近些年来呢，随着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女字旁的她，她经济正在引导着一系列新的消费趋势。最近各大在线旅游社就发布数据显示，女性正在成为旅游的重要决策者，在旅游消费中占着主导地位。我们不妨来分享一些数据，也来感受一下这些数据背后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一项以30岁到45岁的已婚男性为调查对象的调研显示，有 71.5% 的受访者说，全家的出游决策是由妻子来决定的，由男主人做决策的比例仅有 15.4%。 而且在70后和80后家庭的消费者当中，女性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另外一家旅游网站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在某平台下单预订旅游产品的用户当中，女性用户占比是将近60%，而18到34岁年龄段的女性用户合计占比是超过了60%。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在家庭中同时担任着女儿、妻子、母亲等多个角色，这也使得她们成为了家庭旅游消费的重要决策者。在如今生活节奏和压力与日俱增的状态下，女性更加渴望交流思想和情感，在旅行中也更青睐于结伴出游。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包含女性用户的出游订单中，出游人数为两人及以上的订单占了 74.4%。 其中女性用户和家人恋人出游的订单是 40.8%， 和闺蜜一起出游的订单是 33.6%。 结伴出游可以不用独自面对未知，更可以分享各种好心情，分享旅程中的收获。还有调研显示，相比和男友老公一起出行，女性的旅行者更愿意选择闺蜜作为旅伴。 76% 的男性是希望和自己的伴侣一起出游的，但是只有 44% 的女性希望选择男友或老公作为旅伴，她们更希望和闺蜜一同出游。理由是什么呢？不少女性表示，跟老公或男朋友一起出游没有共同话题，还有人认为自己的伴侣摄影技术太差，拍不出美美的照片。除了跟闺蜜一起出行，女性也更愿意用旅游的方式来孝敬父母，有 41% 的女性愿意带着父母一起出游， 这个比例也是远远高于男性。说到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在这件事情上，女性也是比男性更容易说走就走的。据说女性预订机票的平均提前时间是14天，比男性的平均预订机票的时间要短2天。比如说国内低价航线出现了，周末2天出去玩一趟，甚至是花儿都开了，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女性买张机票说走就走的理由。这里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刚才跟您分享了一些关于女性旅游的数据，不知道这些数据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和大家生活当中观察到的是不是一致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分享一个关于女性旅行的故事。这趟旅行还比较特别，因为它是一趟义工旅行。今年一月，来自辽宁的大三女孩傅雨一放寒假就从学校直接去了苏州，住进了苏州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社。在这家旅社里，傅雨通过自己每天上午一两个小时的劳动，换取在这家旅社的免费食宿，并在20天内将苏州的各处景点玩了个遍。义工旅行是近年来盛行在年轻人群体，尤其是大学生中间的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每年寒暑假都有很多大学生背着行李来到他乡，用义务劳动换取免费的食宿，从而节约花费，完成一次旅游。比如我们今天的主角傅雨姑娘，上大学后她就觉得世界广大，很想出去看看，但出去旅游需要花费很多钱，所以一直很犹豫。他是偶然看到了关于义工旅行的介绍，发现一边做义工一边旅行可以省下食宿费，就心动了。傅雨介绍说，只要在微博上搜索义工旅行，就会出现很多机构的账号。他首先是在微博上找了一些评价比较好的、比较靠谱的机构，然后又查了一个多月的资料，最后才决定趁着寒假进行一次义工旅行。很快他就和苏州一家提供义工旅行机会的旅行社进行了确认，跟老板在微信上聊了一个多小时，感觉老板人还不错，需要做的任务呢也不是很重，就决定了下来。1月11号，傅雨就拖着一个大行李箱，带着爸妈资助的1000块钱，还有自己在学校烧烤摊兼职赚的零花钱，从辽宁丹东坐了26个小时的火车才到了苏州。抵达这家青年旅社的时候已经是1月12号。在和旅社老板完成交接之后，傅雨就开始了他为期20天的义工旅行。每天他都需要做一定的义务劳动，得到的回馈就是在旅社免费吃住20天。协议呢很明确，傅雨需要每天上午在9点到10点打扫卫生，包括扫地拖地，当有人要入住的时候负责登记记录收押金的收据，10点之后就可以自己出去玩了。在这20天的时间里，傅雨几乎把苏州玩了个遍，从狮子林、忠王府到拙政园、观前街和诚品书店，苏州的名胜古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月24号，苏州下起了大雪，随后几天傅雨去了被称为盘门三景的水陆城门、吴门桥以及瑞光寺塔。虽然雪已经停了，但苏州到处都是被厚雪掩盖。傅雨就说，我可能是真的很幸运吧，能看到大雪掩映下的苏州古城，毕竟苏州已经有10年没下过雪了。虽然小姑娘是来自东北，但在她眼中苏州的雪景比东北的雪景多了几分妩媚。看完苏州的雪景还是觉得不虚此行。2月1号，傅雨结束了义工旅行，回到家乡，来回2趟行程路途遥远，交通费一共花了1300元。但除此之外，在苏州的20天里，他一共的花费是不到1000元。自己在学校兼职攒的钱，再加上爸妈赞助的1000块，已经是绰绰有余了。不过这趟旅行还是有不少值得说到的地方，首先是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小姑娘独自一个人远行，家长其实是很不放心的。 傅宇还提前在网上买了防狼喷雾和防狼警报器。虽然在苏州的这20天他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但带着警报器总归还是会安心一点。而且这段旅行的日子里，傅宇是每天都和爸妈通过微信联系，还给自己的朋友留了旅社老板的联系方式，增加一些保险系数。说起来，义工旅行这种形式在国外的不少国家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不过在国内才算是刚刚兴起。选择义工旅行对很多向往远方的人来说，在节约开支的同时，更是一个结交世界各地的朋友、了解不同文化的一种方式。傅宇就说自己以前啊有点胆小，认识的人很少，但是做义工这段时间呢，让他认识了全国各地的人，还结交了不少的朋友。不过在这儿啊，我们要给出一些安全方面的提醒。目前义工旅行的招募呢，一般都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个很庞大的招募平台。大家在决定做义工之前，一定记住要找正规的中介，和老板提前联系，多多沟通。另外更要多看看网友的评价，留意一下这些旅行社有没有正规的营业执照。旅行中呢，记住还要时刻保持和亲朋好友的联系，把自己入住的旅馆信息及时告知他们，一旦出现问题，那就务必要及时报警。 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旅行。其实一说到旅行啊，很多人会想到今年年初特别流行的一个手机游戏啊，旅行青蛙。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呢，身边不少人都养起了这个青蛙儿子。这只青蛙和你全程没有交流啊，人家独自吃饭、读书、做手工、外出旅行，而您能做的呢，就只是在庭院里采摘三叶草来赚钱，为他准备餐食，给他整理出行的行囊，然后你就会发现一声不响的人家走了，在等着他悄无声息的归来。偶尔这青蛙儿子还会为您拍一张照片寄回来，让您知道他身在何处，甚至啊还给您带回一些土特产，给你一些小惊喜。不过你们之间的联系呢也就仅限于此，大多数的时候你都见不到他，你根本也不知道他在哪。其实呢，这款游戏的旅行妙就妙在一个寡淡上，它没有激烈炫目的画面啊，也没有复杂的操作流程，简直就是朴素极了。不过这样的一个游戏可以走红，恐怕还是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了深刻的隐喻，引发了人们的内心共鸣。有人说，观察这只青蛙就像是观察着北上广深大城市里的空巢青年，他们每天独自吃饭，独自远行，独自生活。这只蛙的日常状态就是这些背井离乡、独自与远方拼搏的空巢青年们的真实写照。不过也有人说了，青蛙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寄回来一张照片，让你知道它看到了怎样的风景，正和谁在一起。但生活中的你是不是也能做到和这只青蛙一样，及时和父母分享你的生活呢？其实可能也不需要每天一次的联络，哪怕是几天跟他们通一次电话，发几条微信，告诉他们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去了哪些地方，甚至在追什么剧、看什么小说也行。他们可能未必懂，但是仍然能够感觉到你对他们的在乎，能够参与进你的日常，知道他们和孩子之间的距离并没有那么遥远。可能说到这儿有点煽情了哈，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反转一下，来请出这个游戏的设计师上村真玉子。这是一位女性设计师，而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设计青蛙旅行的本来意愿啊，其实不是盼望儿子回来，而是妻子思念丈夫。这只青蛙呢更像是经常出差工作的老公，搞了半天不是养儿子，人家是养老公啊。实际上这个旅行青蛙游戏的开发团队啊只有4个人， 制作人、策划人、设计师、程序员各一名，男女比例1:1，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在位于京都的办公室里，确定方案之后，团队只开了一次会，随后大家就对各自负责的部分开始了开发工作。上村说，起初他们仅仅是把日本国内玩家作为主要对象，可没想到在国外，特别是中国，获得了这么大的反响。据说旅行青蛙的总下载量，日本只占 2%， 美国占 1%， 而中国占到了 95%。 游戏为什么在中国这么火呢？其实他自己也想不通。但是在春节之后，这个游戏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火了。虽然大部分玩家并没有把青蛙弃养，但是在各类社交平台上，用户分享的相关内容明显减少了。一方面是那些本来出于跟风原因下载的玩家，新鲜感呢逐渐消退了。另一方面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户已经收集到了这款收集向小游戏中的大多元素。不少玩家表示，他们的青蛙现在经常会带回重复的照片和特产，有点没意思了。不过近期呢，旅行青蛙的开发商又透露了新消息。他们将会推出这个游戏的汉化版，并且正在和多家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公司洽谈合作事宜。网友这次表示了，这游戏就应该出个世界各国版，有了全球各地的景点，那就够青蛙儿子玩个好几年了，带回来的土特产肯定也丰富的多。好了，关于旅行还有旅行游戏，咱们今天呢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最后一点时间，送出周杰伦的《说走就走》，感受旅行的快乐。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唱着歌，弹着伴奏，不远处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两旁子弹丢的颜色，举个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唱着那首，边弹边唱边微笑，看我停留在那里的光被堆积，要你不管小花它就会融化。我的开始牵挂，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你慢慢酝酿，心动的频率抽象，我的心只能。 你的模样，最爱让人拥有力量，你我都该勇敢前行。